菲律賓外佣，早前在香港完成接種科興疫苗，其中一名外佣七月底在本港接受抗體檢測，結果呈陽性。另一名外佣沒有病徵，入住西營盤華大聖品酒店接受檢疫。一名由英國抵港的50歲女子確診，她是機組人員，沒有病徵，早前在當地完成接種兩劑阿斯利康疫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周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廣東沿岸海域仍然有驟雨。在下午4時，強烈熱帶風暴康森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大約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中部。同時，熱帶風暴燦都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7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台灣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3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4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2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5.5，升10.5；美团257.4，升10蚊；快手101.9，升8.7；阿里巴巴170元，升2元；盈富基金26.98，升2.2；小米集团25元，升5仙；比亚迪股份270.8，跌3.4；吉利汽车28.65，升7毫。中国平安6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96.9，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743，瑞士法郎8.506，欧元5.763，加元6.188，新西兰元5.537，欧元9.233。每百日元对港元7.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9916点，升256点。港金现价报1682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美元，卖出18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突发情况啦，就喺葵涌，葵涌嘅和宜合道近住打砖平街呢一段咧，由于发现咗可疑物品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所以得多条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就系葵涌嘅和宜合道，因为发现咗可疑物品，近住打砖平街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咗，一带咧交通系比较挤塞噶，主要就影响到青山公路出九龙方。介乎和宜合道至到昌荣路这一段就比较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还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这一段还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大口环道都是挤塞，龙尾沙湾径。 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多车，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天美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龙尾是去到公主道近创知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嘅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7号星期二，收到音乐。 哇哈！我想讲咧，虽然今日星期二咧，系一个令人振奋嘅日子啦，但系咧， 点解咁振奋啊？ 因为仲有3日工要翻啦，跟住先放假啦。咁咧，为咗唔系嗱，你听我解释先，因为为咗振奋自己嗰个心情咧，咁啊，小弟咧都即系好积极咁样喺收咗工之后寻找唔同嘅美食咧，令自己打起精神嘅。 哇！忧郁的美食家 系啦，咁但系咧，过去啱啱呢个 weekend 里面咧。是发生了一个比较不幸的事情的。 是跟食物有关系的。 食物是有关系的。 衰咩啊， 有如恐怖片一般的经历啊。咁啊，话说呢，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呢、這个串流平台有一个节目叫做 Too Hot to Handle 啊。 我知 道。是啦，咁呢然后出第二季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幕呢，佢哋就係嗰啲参赛者坐在一个户外地方度飲酒谈心咁啦。跟住突然间呢，因为佢哋嗰啲我諗係嗰个即係比较荒岛嘅关系呢，係突然间有一隻曱甴飞咗埋去嗰个男仔嘅面度，跟住然后惨叫啦咁。我睇完嗰一幕之后，我曾经喺自己心入边同自己讲话，以后出去食饭 唔好坐户外，呢一个系我对自己一个警醒嚟嘅， 系做到嘅， 系 因为你惊得滞， 但系我破咗戒啊，而破咗戒之后咧， 就出事 真系就出事， 真系坐咗 呢家嘢好邪嘅。话说咧，weekend 嘅时候咧，去咗一间铺头食嘢啦，咁嗰个铺头咧，系坐有室内同室外嘅，咁然后我哋入去嘅时候咧，那个 waiter 已经问我哋啊，先生小姐，你哋想坐入边定坐出边啊？咁最初我諗住啊，不如坐入面啦。咁但系然后呢个人係衰㗎嘛，即係你去俾钱去一间餐厅食嘢，你梗係想享受嗰度最好嘅嘢㗎啦。咁即 係靓嘅，因为嗰度 係超级靓嘅，嗰个户外嘅环境係靓到震嘅。咁所以呢、哦、我喺一轮嘅纠结之后呢，我就话咁不如坐室外呀、啊。咁然后就喺嗰啲椰林树影呀、啊。 水星沙游。 水星沙游。 坐落印度洋嘅世外桃源。 係啦，咁我就坐低啊，嗌嘢食好正啊，咁然后上嘢饮啊，咁样啦，跟住然后唔好彩嘅事情就发生啦。 发生了， 就当我嗰个 waiter 摆低杯嘢饮唔够半分钟，有一只蜻蜓就蜻蜓点水一般就冲咗落我杯嘢饮嗰度，跟住然后当然就系在座嘅其他朋友们咧都惨叫咗出嚟啦，即系因为嗰只蜻蜓第一系好大， 好大只， 同埋嗰只蜻蜓咧系飞得好快嘅，仲有红色嘅添，咁所以咧佢嘅外表咧，如果有啲人怕蜻蜓系真系比较难接受嘅，我就冷静啲，因为我对蜻蜓又唔系 好嘅， 还好嘅， 曱甴咯，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佢冲咗落我杯嘢。饮到啦，咁于是 哇，特制 cocktail 啊， 系啦，真系特制 cocktail， 呢个装饰嚟噶。 咁于是乎就我就当下即刻同自己讲，早知道要记紧自己曾经承诺过嘅事情，就系唔好坐出边啦。咁样， 你逆天而行啊，今日嚟话你听啊，今日嚟提点你啦。 所以有啲嘢系真系唔可以唔信邪噶。我想问阿波盛，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咁惨情嘅食饭经历啊？ 嗱，首先，我平时去餐厅、酒吧各样，我中意户外地方，我唔好中意逼仄。 O、okay, K， 自细都系噶啦，咁而家就会更加多，就系、是、餐厅有窗口位就坐窗口位啦，所以开扬啲啊。 O K， 咁所以我就冇你嗰种同自己许下承诺嗰种坚持啦。咁通常我都惊嗰啲昆虫嘅，即系曱甴嗰啲都惊。咁所以如果嗰间餐厅或者酒吧本身嗰个地段，你都见到佢门口出面啲行人路比较多嘅话，咁就会 就唔好啦， 就唔入去咯， okay, okay, 就会避咯咁样。咁有冇试过跌落去嘢食 ？Touch wood。 或者唔使咁近似嘅，有冇一啲即系你都知食饭会有多蛇虫鼠蚁噶嘛？ 系啊，试过有一次经典，去成班波友打完波，就食饭喺九龙城， 系 咁我哋十几人嗰时都疫症前啊，仲可以好多人一齐食，咁所以就好逼啦坐得，有差唔多十个人就坐一张圆嘅大台，然后我同周摄系啊，又系周摄。我同周摄就坐喺间餐厅角落头面对面嘅二人座位 ，OK， 嗰啲卡位嚟嘅， 嗯， 逼夹嘅，即系真系坐两个隔篱摆，唔好摆到袋嗰种。咁好啦，咁食完之后，去到差唔多临走，大家倾紧偈嘅时候，突然之间 系 见到只黑色嘅物体从天而降，跌咗喺周摄嘅膊头嗰度，然后佢 feel 到嗰只嘢系喺佢膊头生度，跟住佢二话不说，即系。你拍都驚啊！佢直嗱嗱即除咗件衫啊，然後將件衫咁樣掉咗落地下咯。我哋見到只佢反應好快啊！嗰下我都驚，我直驚哇！識跌落嚟，噗一聲，跟住就噗掉落地。大隻 ，OK， 咁啊係搭落嚟可以噗一聲嘅話，都應該大隻。 手指公咁 哇！ 但其實你唔能夠認真睇到，因為佢落嚟嗰刻個黑影大概個身段係咁多，好肥美噶啦，應該都見唔到個真身。下次已經反咗件衫一除出嚟掉落地，件衫都冇要啦。 OK， 係咁。睇件衫啦咁， 哇，外套嚟啫系嘛？ 唔系啊，佢件白色 T 恤嚟噶，佢自己系 咁，佢咪赤打大赤辣咁样咯，即刻除。 佢后屘又谂，究竟仲应唔应该攞翻件衫？好啦，你都搞到咁件衫， 系， 但好彩佢系去到食饭尾段 ，OK 嘅其实，哇，讲起打冷震。 咁但系嗱，我又问下你啊，即系如果俾你拣啊，俾你拣就系、是、如果嗰只嘢。是跌落好似周摄咁样跌落你膊头嘅，或定系你宁愿佢跌落去你食紧嗰碗嘢度？俾你呢个情景题二拣一，你一定要拣一样。 我宁愿佢跌落啲嘢食度， 系咪啊？ 我都覺得有呢個感覺。 我第一下係想跌落膊頭度，因為我睇唔到佢，但係因為只要掂到自己身，我真係 接受唔到。 同埋啲餐廳嗰啲一定好大隻、好肥美啊！ 係佢餵到好飽， 但跌落去嘢食度亦都會有一個陰影咯。你就嗰樣嘢食將會同佢畫上一個等號，你會聯想到咧，以後再食翻、 哦， 即係例如叉燒飯咁樣，你見過喺度，你以後就會可能有陰影。佢可能會跌翻落去， 係，但係我又想講一樣嘢喎。你當你去食嗰間餐廳，養到一隻咁肥美嘅，係曱甴嚟噶嘛，係嘛？ 係啊， 你養到一隻咁肥美嘅曱甴出嚟嘅時候，即係意味住嗰間餐廳 個廚房啊， 個廚房啊，其實啲食材可能都好大機會俾佢躝過曬嘅咯，或者嗰啲咧煮嘢食嗰啲咧， 唔理你冇話我聽咧， 所以 邊個廚房冇曱甴嘅？ 所以其實嚴格嚟講，喺佢跌落你碗嘢之前，你已經將佢身上邊帶有嘅菌系食咗落肚噶咯， 唔系菌嘅问题，纯粹系佢个样好恐怖啊！ 哦、 我觉得， 哦，即系你系，哦，因为有啲人系惊，唔系惊佢个样嘅问题，惊佢身上边好污糟啊！ 我见到佢嘅时候，唔系因为嗰个联想到菌同埋或者病毒咩都，而系佢本身嗰个状态嗰样嘢唔核突咯。 系啊， 系啊，依样嘢巨多啊，多于嗰啲。我成日觉得我个人啲天生天养嘅咧，就系嗰阵食细菌， 冇所谓啦， 未去到咯。 即系当点啊，肚屙嘅时候，跟住最多咪 清肠胃咯， 系咯，清下肠胃啦，跟住然后抵抗力好啲，下次就唔惊啦。咁样， 所以呢一个未去到嘅 系， 但系你啱啱讲起呢、這、一个呢件事，令我谂起就系、是、会唔会有阵时你入去一间餐厅嘅时候。会有原因令到你行翻出嚟咯，即系啱啱你个状况，假如因为佢蜻蜓啫， 系啊系啊系， 还好， 嗯， 即系如果你啱啱坐低，你突然之间有只好似我嗰啲小强从天而降搭咗喺你面前， 嗯， 即系你会唔会离开间餐厅？即系呢啲啊， 我会啊，我会。如果喺我食饭之前啊吓，已经见到个状况系唔好嘅，咁、嗯、我。我谂我会考虑真系离开，但系咧，你知道我个人又好衰格嘅，因为我天秤座啊嘛，我天秤座咧，我就会自己个脑又喺度两边称啦，即系我又会喺度称啊走好唔走好咧，我到底有几想食嗰样嘢咧咁样。我试过曾经有一个经历咧，就系都好耐以前啦，喺间酒楼嗰度食饭，跟住然后咧，嗰一头咧应该系佢装，即系佢附近嘅地面又装修工程啊，跟住咧啲老鼠。走晒出嚟，本身嗰间酒楼系高级噶吓，跟住然后喺嗰啲横梁嗰度咧，吱吱吱咁样，你好似细个睇嗰啲卡通片咁样咧，五星级大鼠咁样喺啲横梁度走，跟住然后我嗰一刻咧，好彩系未落 order， 我准备落 order 噶啦，跟住然后见到佢喺个横梁嗰度走嚟走去嘅时候。我就做咗一个决定，我就话算啦，不如真系唔好啦，真系我惊我一阵嗌咗碗汤去跳落嚟游水啊！真系 你真系唔知噶， 系啊，但系即个我谂视乎嗰样嘢系去到嗰个程度有几严重，我先会决定咯。即系有啲系可能打个譬如，有啲情况我唔会离开嘅，就系、是、例如可能我入到嗰间餐厅，佢食嘅嘢同我本身心入边预期嗰啲。食嘅嘢係有啲唔同嘅時候，個餐單可能唔係好啱數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唔好意思走嘅、哦，即係尤其啲阿姐通常會你一坐低，佢又俾杯水你嘛， 係 啊， 企喺度啦， 企喺度啊，跟住俾杯水你啊，擺低筷子 啦 嘛，係啦，咁嗰個嗰陣時通常就會有啲壓力咧、嗯，我就唔好意思走嘅。但如果佢未擺低嗰杯茶咧，我都會覺得啊，咁我都仲有得選擇。系、 哦、 啦，所以嗰杯茶系好紧要嘅。我终于明白点解入去一啲餐厅嘅时候，啲阿姐要咁快手摆低杯茶。平时你嗌佢嗌嘢食啊，上菜啊，冇咁快噶。佢最快就系上嗰杯茶俾你咯。一上咗你就冇得走啊嘛， 好似个纸阵放喺你个台边镇住你，佢唔俾你走啊嘛。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因应情况，我决定会唔会走咯。 嗱，卫生状况一样啦，但系你啱啱讲嘅情况啲嘢唔啱食咧，我谂早多。几年咧，可能我都会同你一样，但系而家你知食饭咧，所以咁讲食得一餐得一餐啦。第二就系、是、食饭系一个非常之好休息时间，你又知道我嗰啲常餐一定要系第一餐嗰啲咧，所以如果我第一餐入去嗰个茶餐厅或者点样都好，佢真系冇我想食嗰样嘢，我系会离开嘅。而家会系唔、 啊、 会觉得 有任何嘅愧疚。 我问你啊，如果你离开，你系粒声唔出就走嗰只啊，定系会哦？你粒声唔出走嘅，因为我成日最纠结唔知走唔走个位就系，我唔知我应该粒声唔出就走咗去，又好似好唔负责任啦。定系我同阿姐讲一声话，哎唔好意思，都系我都系唔食啦，咁样先走咧，咁又好似好尴尬。所以我通常就系因为呢个决定我唔走咯。 唔使讲，因为本身佢都唔系好理我嘅状态之下。 O K， 咁望完个餐牌唔系好啱食，咁啊放低起身咁啊走啦。 嗯， 这个其一，跟住试过有一次就是因为态度差而走的。 是差成点呢？哇，我觉得可以令到波胜你觉得他态度差而走是很大件事的，你个人脾气咁好。 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呢，女人唔饿得，一饿呢佢就脾气差嘛。 是， 其实男人都一样。我嗰次就是因为太肚饿，咁入到一间餐厅，真係好辛苦，因为我一饿会头晕添嘛，直情。 是。 咁第二手要嗌嘢食。我第一手嗌咗好耐，差唔多五分钟有多，冇人埋嚟，去帮我落单。可能有一啲阿姐会有应嘅啫。哦，得啦，靓仔睇到啊，转头啦，咁跟住转头转咗个头，佢唔知转咗去边度，跟住又养第二个啦。搞完一轮五分钟，你发现成间餐厅其实根本冇人理你， 系 根本唔自在，你系咪一个客人啊 ？OK， 即系你感受唔到嗰份尊重， 系啦。即尊重就叫做讲得睇高咗自己啦，但我只不过系觉得我入咗一间餐厅坐低咗，我等咗五分钟举咗手咁耐，啲人见到我，但佢都冇谂住行埋嚟同我落单，但系我唔知佢喺度搞紧啲咩啦。 会猛噶， 咁我就真系嗰下就啊咁算啦，你都唔理我，咁我哋起身就走，就出翻去咯。 我通常咧喺呢啲情况会发生喺咩咧？就系饮茶嘅时候，即系通常临拉屎咧，你食晒嘢埋单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阿姐系入极佢都唔会。睇到你噶嘛，即係尤其你如果俾人安排去坐喺角落位咧，你真係入嘅。佢明明佢個視線係對住你，佢都係唔願意埋嚟嘅，好鬼乞人憎嘅。咁咧嗰啲位咧，我就成日心諗，唉，我食完啦。大不了你唔埋嚟，我走啦咁。但系当然最后冇咁做啦，自己良心过唔到啦。但我经常都好想咧，嗰个猛啊，我明你嗰个猛啊， 猛啊， 因为真系举足五分钟，佢都可以唔埋嚟嘅，即系仲要系咧，已经系好明显睇到你嘅。所以嗰阵时咧，我就唉冇办法啦，同自己讲有一忍咯，唉下餐唔再嚟呢度食咯。 咁你嗰时嗰只蜻蜓同行嘅嗰啲人嘅反应系 诶咩边咩？ 即系你蜻蜓跌咗落去。 我同行冇啊，佢哋系比我更加惊慌，我可以最冷静嗰、那个，但系明明杯嘢饮系我噶嘛，咁但系佢哋因为即系可能佢哋真系好怕呢一类型嘅昆虫啦，咁佢哋就即刻拉开晒张凳咁，咁但系后屘我话冇嘢冇嘢，蜻蜓嚟啫，唔使惊唔使惊，蜻蜓好小事嘅，咁跟住然后佢自己就飞走咗啦，蜻蜓点完水之后飞走咗，咁然后我就同嗰、那个waiter 讲啊，唔好意思啊，啱嘅蜻蜓飞咗， 点完个水啊， 点完个水，我怀疑佢应该已经生产咗佢下一代喺度噶啦，咁所以我就一直叫佢，咁啊好好嘅。 我想变蜻蜓人啦，所以我就唔谂住饮啦。 系啦，咁佢就好好，即刻换咗一杯俾我咯，咁样咯。咁冇噶啦，我下次都系会谨守自己。我觉得谨守原则系好紧要嘅。有时做人系不能够咧，个人太左摇右摆嘅。 同埋唔单止谨守自己原则，你都要知道同你一齐出去食饭嗰啲人嗰、那个原则系点样样。特别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对于这些整洁啊卫生是非常着重的话，记住跟他揀餐厅的时候要懂得揀，如果不是只会入到去尴尬的。 千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严的。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结局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手有牙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管你为爱放胆惹祸，头撞破离场。 林家谦嘅难道喜欢处女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四名常委下午到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大约半小时之后离开警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向国安处警员提交信件之后被警告，若果不提交资料要承受法律后果。他说支联会常委已经有心理准备和安排。對於有常委以個人名義就信件提出司法覆核，周幸彤說每個受影響人士都有權提出司法覆核。警方嚴厲譴責有團體再次公然表示不會遵從法定要求拒絕提交資料，警方表示已經收到個別團體提交的資料，亦都有團體要求延期提交。国安处早前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多个团体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不迟于今日提交资料。政府将会安排现任211名区议员分时批宣誓，民建联话会全力配合。主席李慧琼呼吁全体区议员认真履行宣誓要求，言行合一，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被问到监誓人应该怎样按照负面清单判断区议员有没有违反誓言，以及怎样处理追讨丧失资格区议员的薪津问题，李慧琼说区议员要言行一致，民政事务局局长和相关的法律机构应该检视证据和议员过往言行信立是否真心实意。民主党主席罗建熙重申尊重每一位区议员的决定，让他们按自己情况衡量是否宣誓。他又说无法预计最终几多民主党的区议员会宣誓，或者是否能够通过宣誓门槛。机场三跑系统的跑道将会在明年下半年启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跑道铺设工程竣工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及香港的国际枢纽地位，预期在国家支持之下，加上本港自身优势，香港航空业将会在疫情之后逐步复苏，甚至快速反弹。他又說很高興截至上個月底空中服務員和機管局職員的疫苗接種率已經達到九成，為日後全面復飛做好準備。林鄭月娥相信三跑系統將會為香港經濟帶來新動力， 又話三跑用的深層水泥拌合法是一種較環保的填海技術，相信在將來的明日大嶼填海工程將會大派用場。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天氣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五稍後和週末期間驟雨較多，風勢較大。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葵涌和宜合道一带的交通啦。由于和宜合道咧就发现可疑物品啊，和宜合道近住打砖平街嗰段咧暂时系封闭，不能够通车噶。和宜合道近住打砖平街一段咧，因为发现可疑物品暂时封闭嘅。咁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一带咧都好塞车啊。和宜合道下行个龙尾又排到去昌荣路，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宜合道至到呢一个葵涌电话机楼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可以话大家尽量暂时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洪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现在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呢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的。刚刚收到消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取消了。咁啊，繼續講路面嘅情況。而家講到咧，西區嘅域多利道去中環方向，近住加多近街至到西寧閣嗰段咧，就有啲擠塞嘅。而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學士台至瑪利醫院段咧，仍然係車多行車緩慢噶。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多车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街老街。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极具份量的 Lizzo 再加上女 rapper Cardi B 好有型有款的新歌，这个礼拜占第四位 Rumors。 They don't know I do it for the culture, oh man. They say I should watch the stuff I post, come on man. Say I'm turning big girls into pros, come on man. They say I get groupies at my shows, come on man.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What you heard, that's true, yeah. Him and you, yeah. If you believe I do that, had to cut them all loose, yeah. Indy ain't no loose lips. Now they all tryna sue me. Psh, I don't give two lips.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I've been in the bamboo, yeah. Focused on this music. My ex-man, he blew it. Last year I thought I would lose it. Reading on the internet. My smoothie cleansing my diet. No, I ain't smashed Drake yet.

生像铁树，不靠辩才仍能做支柱。 林欣彤的最新派台作品《铁树》。有些人会穷一生的时间去思考，去考究到底自己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有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有人觉得这是天堂。不过无论如何都好，笛卡尔曾经说过，我思故我在。当你思考的时候，明你的存在就是真实的。 幻想有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公满山的神怪想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城市，加多里山的盛宴，巴克斯陪你一片。这天要唱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最生魂死去活来过。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似的宴，随脉搏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最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 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会 心里挂念， 觉得生活唔真实。 同合唱声是在话也不错， 因为我哋嘅生活就系重重复复， 仍然有心里挂念， 一日复一日。每日都会想啊，到底自己今日又做咗啲咩呢？听过有对 Hurst 嘅天堂 100%。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靠窗不想出去这房间，再餐糟糕先来过上餐，疲倦之中所看 啲无无谓谓嘢啦，即系有张美仪嘅《最后的黄昏》。与其谂喺无谓嘢，不如谂下放假可以去边度玩啦。虽然今日先礼拜二， 可不可以放长假？最好俾放有薪假，我想可以放大假，去多几个国家。只有到半夜，拉开一切不快。只想放胆去玩，也为了生活，为何匆匆忙忙，错过了太多美景。慢活过方知道，世界多美好，将工作卸下疑问，可以吗？到处去闯荡，不分世界。我写个旅游达人，只想去玩，好想。 嘅，而家諗旅行係不切實際嘅。不過話曬都差不多六點鐘收工啦，係嘛？俾自己放飛一下都係合情合理嘅事情。聽過有黃意雅 Cynthia 嘅《好想放假》。 問你愛一個人，原來到多狠？如飛往他的星雲，能燒毀你肉身。而我信苦戀要有一種野獸的怒憤。在那边拥吻，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 生活都可以一样过得浪漫嘅。听过有 DJ 嘅《人类不宜飞行》。 我是 Kitty， 我是阿 O，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朝起身第一件事，你会做乜嘢啊？ 听晨光第一线。 点解呢？ 佢哋嘅声音好似我哋嘅屋企人，好有亲切。 人不得携带雨伞、防毒面具同头盔等嘅物品进场。中大宣布，全体教职员同学生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如果有人基于医疗原因无法接种，必须至少每两个星期接受一次病毒检测。中大表示，下个月11日开通网上疫苗与病毒测试结果申报表，教职员与学生需要在下个月18日或者之前申报是否已经接种疫苗。至於校內宿生，中大要求必須在下個月18日或者之前提交疫苗接種證明給宿舍管理人員。如果有人基於醫療原因無法接種疫苗，必須每兩個星期提交一次病毒測試結果。 书院和宿舍，将会为宿生和非住宿学生提供价格可负担的测试样本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广东沿岸海域仍然有骤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在葵涌因为发现可疑物品，和义合道近住打砖平街在较早时曾经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啱啱在较早时分呢开返去青山公路方向的行车线啦。即是现在和义合道去昌荣路方向的行车线就仍然封闭，但是去青山公路方向呢就已经重开。受到封路影响，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石牌街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葵涌电话机房。而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和义合道这一段就塞到去葵骏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应该是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因为有道路工程而挤塞，龙尾就排到玛丽医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多车的，龙尾近天美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开始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哈哈，我成功设计咗一件灵活产品，灵活创意大奖仲唔系我攞？ 灵活创意大奖是用来表扬一些企业或者机构设计了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创意产品，你件产品符合条件？ 我设计咗一个可以前后左右360度灵活转动嘅扫把头啊，算唔算啊？ 想知边啲机构企业能够得到灵活创意大奖，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会同你介绍各个灵活创意大奖得主。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平时讲嘢同佢新歌一样都好文静噶， 所以今次送俾佢呢一句真系啱晒佢啊！ 陈明喜怒不形于色， 哇！我想象到今日个访问会听得好舒服啊！ 收音乐嘅嘉宾咧系有陈明喜嘅，你好啊！ Hi, 大家好啊！ 系啊， 入咗个氛围， 即刻有个 feel 啦，系嘛？系啦，我哋咧每一次都有礼物送嘅，系啦， yeah. 所以估唔到啊，连我哋苏动音乐都可以有礼物送啊！ 系啊，上次系即系呢个蛋啦， 系啦，今次就有呢个卷轴，就即系啱啱嗰句写咗出嚟啦。系啊，就系、是、 今次系诚意好多噶，我觉得。你上次系咩？ 上次会唔会送蛋俾阿陈明喜？ 仲要系剥咗壳噶， 系啊，因为中意打广告。 你帮我慢慢剥壳。 系啊，喺你面前慢慢剥。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卷轴就系用你个名陈明喜，我哋就食咗落去就喜怒不形于色嘅。系啦，所以你个名字其实都唔算难谂，个喜字都有好多好多变化嘅。 系 啦，咁我哋就谂咗呢一句。咁而我哋谂呢一句咧，其实有一个原因嘅，就系、是、我哋觉得一路认识嘅你咧，系一个真系好似啱啱咁讲啦，文静一啲、斯文一啲嘅人嚟嘅。咁、 okay. 但系呢一句嘅说话就系话一啲人佢可能佢嘅情绪咧，佢未必系全部都会表露晒出嚟。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想睇下你系咪有阵时都会有一啲叫做嬲嘅位置啊，系啦，即系唔系平时咁简单见到，净系比较 calm 啲嘅你咧。 其实系真系会嘅，同埋我好恐怖嘅，我平时系咁 calm 啦，但系如果我一嬲咧。就癲咗啦，會即係冇中間咯，我係 嗰、 哦、 種癲嘅程度係大概會去到點癲法呢？ 我又唔會即係嗌曬擺嘢抌爛嘢啦，但我係會好冷啊，冰冷，即係講啲好刺耳嘅嘢咯，係、啦，即係好衰嘅可以， 同埋好倔嘅冇尾音嘅嗰啲， 係啦，因為我唔知係咪金牛座嘅原因啦，即係係一。決定要反面就反啦，就唔會回頭咁樣咯，所以就會好極端咯，係、啦，但係好難去 push 到我去呢個位嘅其實。 咁、但係即係都係其實我哋講就係喜怒不形於色啦，但係其實咁樣講法其實陳明喜都喜怒形於色嘅喎、 即係只不過係睇嗰個情況要去到好 extreme 先至會咁。 係咁啱睇唔到嘅，只不過係只不過好難去到嗰個位咯，但我又冇特登冚住嘅其實。系咯，系。 但系即系如果相比起即系如果心情唔好就会系一个好冰冷嘅感觉啦。但系开心嘅时候会唔会即系比较出多少少，大家系容易啲感受到你开心嗰种氛围嘅咧？ 好似唔会咯， 即系嗰条 wave 系比较平啲嘅， 系真系平嘅。除非譬如见到啲好得意嘅嘢啦，或者我好中意食嘅嘢咁样，就会又会跳下舞咁样，系无端端。 就咁见到好得意嗰啲，系咪就会变嗰啲？ 即系连声都要变埋 嗰 种， 啲咯，即系譬如我去啲农场睇到啲猪仔啊，好中意就会有呢啲声，系啊，就会几恐怖嘅。 即系对住人哋，可能有啲人养嘅宠物啊，或者小朋友就会转咗嗰啲声，讲啲 B B 话嗰啲，你都会。 或者睇动画好热血嗰时候就会哇，即系出啲脑声出嚟。 哦，你都有睇动画嘅。 当然，失敬失敬。 有啲咩？呢个啱倾啊，呢个。有啲咩嘅动画嘅作品系会 trigger 到你嘅嗰个头先讲热血情绪？近排 其实好多，我近排翻睇翻《钢之炼金术师》啦。 哦， 就系呢啲声。 聲啦，每一集 係啊，呢一集真係不得了啊！呢一個 每一集就哦，跟住就成日做嗰個手勢啦，即係扮自己練金術啊， 練成陣啊咁樣嗰啲。 係啦，跟住亦都我好中意睇少年漫畫嘅，即係Hunter X Hunter 啊，獵者獵人啦。咁睇翻最近睇劍心落客劍心嘅電影版啦，跟住又喺度好想自己學劍術咁樣。 跟住然後見到佐藤健翻滾啦，好靚，就想去學咁樣啊嘛。 即系中意睇啲热血嘢， 好中意睇热血嘢，但系我都好中意睇《百变小樱》嘅，细个嘅时候，而家都系嘅。其实系啊，因为好，我觉得佢好型嘅，即系佢又喺度追 Magic Card 啦，但系又成日好善良啦，跟住佢又中意小狼啦，即系系嗰时系 long distance 过小狼喺香港去东京， 系啊 系咯，我觉得好型咯，好国际化。 咁有冇话睇呢一啲嘅动漫？头先讲会有一种好兴奋、好热血啦。咁会唔会睇一啲可能唔净止动漫噶？你睇电影或者剧集？在即系喊嗰方面或者伤感啊感触嗰方面，亦都会容易出现。 我唔知点解咧，我好衰嘅，即系咧，我睇人嘅电影咧系唔会喊啦，系即系我有感受，但系唔会喊，唔会有啲表露出嚟嘅嘢啦。就系我哋讲嗰个 flat 嗰个情绪。但系睇任何动画或者关于动物嘅嘢咧，我就会癫咗咯，喊晒咁样咯。 咁但喺呢個情緒上面，啱啱講就比較一啲 calm 啲噶啦。咁喺即係做音樂上面嘅話，會唔會覺得呢個掣會容易啲開到？因為有陣時即係將自己一啲情感放落去噶嘛咁。 其實都係會容易啲嘅，但係咧都唔係最理想嘅位置，所以我就開始學打泰拳。因为咧嗰、那个泰拳嗰一下系练到个爆发力咯，即系每次打。 我真系谂起 Hunter 啦，佢而家真系可以打嗰啲念啊、练啊嗰啲咧就出晒嚟。 吓、啊，你细个睇完咧有冇试过学，即系自己试下有冇念力噶？ 我会咧对住个杯水咧，嗰阵时咪话摆块摆杯水喺度，系摆块盐喺度，然后就是会点样咧？跟住 你咩系噶嘛？系即系特质系定咩？ 好似个一模一样嘅，跟住一啲反应都冇。系咯，所以做音乐就真系要嗰个爆发力。咁有时即系录音就冇事啦，但系唱 live 就有时要觉得再练下咯。咁打泰拳系有帮助嘅， 系 啊。系咪因为嗰个呼吸咧？ 呼吸啦，同埋泰拳嗰个精神系你真系每一下要最快最准，咁就似唱歌嗰个情绪，即系你一嚟就要去到嗰个位咁样咯。 O K， 系啦，就咁样练翻翻嚟咯。 听落去陈明喜系学好多嘢，即系又学泰拳啦。咁我哋又知道，即系佢系依一个嘅音频治疗师。啦，即系佢系学点样 音差呢、 這个系啦，佢实际上你系学点样去运用之音差去做呢个音频治疗嘅， 系啊， 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会拣咗呢样嘢去学习咧？ 其实音频治疗咧，即系所谓 New Age 啲嘅嘢啦，但我又其实系即系人类最古代嘅自然疗法嚟嘅。咁我自己就因为经历过好严重嘅失眠同埋焦虑咁样啦，就接触到呢样嘢。因为我有眼镜，我又唔系好想睇医生，又唔系好想食药咁，但系又失眠可能有时都即系断断续续啦。咁但系有一次都试过三四个月，即系唔到凌晨六点瞓唔到咁样，咁就开始要揾呢啲方法咯。咁就揾到呢樣嘢，咁因為自己都 wee 揾揾，即係中意睇呢啲嘢本身。 從頭先講話，可能我感冒咗啦，咁我哋都知道。 係啊， 你都要留意呢啲嘢。 係啊，嗰個諗法係咁。係。咁所以就接觸到呢樣嘢，咁自己對音樂又敏感啦，咁就覺得好 work 咯。係啊，因為我嗰時咧瞓唔到，係因為一瞓落牀就諗好多嘢，停唔到啊，好多聲音。咁所以唔係話冥想就解決到啦。咁音頻就係唔理你點，你一敲叮叮咗咧，其實自己就係會停咗諗嘢咯。即係佢係逼到我咯，好難有嘢逼到我。 但係嗰陣時知唔翻唔翻得到，即係點解自己嗰段時間嗰啲壓力或者咩各樣嘢，令到自己一合埋眼就哇就停唔到啦咁樣啊？ 我諗都係工作壓力啦，主要係啊，同埋唔識去控制呢啲諗法同情緒咯，係啊，同埋入咗一個唔好嘅諗嘢嘅方法，就會越即係滾動式咁樣咯，係啊。但係主要都係壓力嘅，即係會諗哦，今日做咗啲咩，做得咩唔好，有啲咩未做咁樣咯，係啊，好多呢啲聲音。 因為呢種對自己的要求应该是不是向来你都发现即是金牛座都是即是那种是即向前冲的那种都自己的性格本身你都发现 是这样。是啊是啊，有点少少我讲 Wee 王一点我的上升是处理了。 哦哇是 有点完美主义者。 是啊 是啊，所以很辛苦就是要 judge 自己这样。是啊，加上做音乐做艺术也都自己写歌啦，会 即係 prevent 出面對你有一啲唔好嘅聲音之前，你自己已經會批評咗自己先。咁、有呢個習慣係啦，咁樣就唔係好健康咯。 處女座加金牛座係執著啲喎， 係有少少問題，其實 唔係啲啊，應該 好執。我講得 mild 少少。 所以我都陰差敲自己嘅，主要。 咁但係因為你話嗰段時間經歷咗一個可能失眠嘅狀態咁啦，咁、我估係咪唔係一開始就揾到呢樣？可能係 research 過，試過一啲唔同嘅方法，揾下揾下之下，點解最終又會揾到呢一樣嘢咧？ 因為試過好多都覺得未係最直接或者最 work 啦。咁有啲直情係有啲副作用添嘅，即係譬如試過就冥想就唔係好 work 啦，即係煩躁啦，越諗越煩咁。係啦，另外就試過咧，即係。聽一些東西去令你睡覺的時候進入另外一個狀態，就跟音頻治療不是一樣的，但總之是聽一些，跟住就開始啲夢仲癲過平時咁樣啦，咁就停咗。 係睇咩嗰陣時？因為我都試過我就聽聲嘅嗰陣時，我就聽海浪聲嘅初頭，跟住發現海浪聲唔得，好急了，冇嘢聽。呢個認真真係會急嘅，係啦，同埋因為可能拍打聲佢有一下刺激啊，每一次佢嘈嘅好大。跟住後屘我揾到屬於我嘅聲音，就係聽夜晚森林裏面嗰啲蟋蟀嗰啲嗰啲，但又要揀嘅喎。 咁你咪好中意聽大自然之聲咯？ 喂，好中意㗎，我其實係好舒服㗎，我有開嚟聽啊。咁所以就揾到即係蟋蟀嗰種聲咧，我就自己覺得好舒服。咁我有試過呢啲咯。 其實咧，我哋而家做呢個音頻治療咧，佢個原理都係將大家近翻大自然嘅頻率咁樣咯。即係 suppose 呢啲音頻治療嘅道具，佢嘅 key 同流行音樂係唔同嘅，咁係佢嘅 key 係大自然嘅 key 咁樣，咁所以你聽大自然呢個係應該係好 work 嘅，都係係啊。但我嗰時就話唔 work， 即係令你發夢好奇怪啲嘢，可能係就咁一啲氛圍嘅聲音咯，即係啲 哦，呢啲好似聽會燥， 係啦，有啲詭異，跟住發啲夢有啲恐怖就停咗咯。 係， 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作為呢、這個即係音差嘅使用方式上咧，即係我喺度諗緊就係話，因為頭先波盛都講啊嘛，即係佢聽到唔同嘅聲音去放鬆自己，其實會有唔同效果嘅，即係每個人會揾到屬於佢自己唔同嘅聲音。咁、那個用音差去做音頻治療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因人而異去用一支唔同嘅差去做咁樣？ 係啊係啊，其實咧，因為每個音差有佢自己設定嘅頻率啦，咁每個頻率有佢自己嘅對應嘅效果咁樣，咁所以 base on 你嘅情況咧，我係會設計一個唔同嘅療程俾你咯。即係原來失眠就聽呢堆嘅，胃痛就聽呢堆嘅，頭痛就聽呢堆咁樣。 即係好似執藥咁樣執嘅。 有少少係。 神龜有冇嗰啲可以俾佢聽？ 咦？你想借我個竅喎，波成？你有需要啊？我敲俾你聽啊！ 如果你聽我呢個聲，你個神痛咧，證明你咧就 得啦。 但因為聽啱啱。陳明喜講，即係佢會設計一個，即係其實你都學咗成個課程，甚至乎已經係一個叫做音差治療師，係咪？咁嗰陣時係即係幾長，同埋其實裏面學嘅嘢係點樣樣嘅？大概 其實嗰陣時就上網開始學啦，咁就有個英國嘅學院咁樣，就係、是、睇 video 啦，好似大學咁樣，即係睇 lecture 啊，即係真係要讀書啦，跟住又會有個老師同你視頻咁樣去教你啦，跟住就要揾幾個朋友做白老鼠啦，做 session 啦，要佢寫 review 咁樣咯，咁大概個過程就唔夠一年啦，咁而家仲有 level 2都仲讀緊嘅咁樣，係啦，咁嗰時係咁咯。跟住學嘅過程其實除咗啲理論，即係頻率啊，或者呢件事嘅歷史啊，都要學一啲自己嘅靜修咁樣咯。即係如果個做嗰人嗰個能量唔好咧，其實真係可以影響到嗰個 client 都再唔舒服啲嘅咁樣。咁同樣就因為我都感受到個 client 嘅能量啦。如果我唔識保護自己咧，其實我都會有。真係傷害嘅可以， 真係好似 hunter 嗰啲念， 係啊，一樣嘅係真㗎。係 啊，即係有啲你睇唔到嘅能量，其實大家係喺度互相可能交流緊咁樣。 但我最近去影咗一個所謂叫 aura 嘅相，就係、是、睇能量嘅相咯。跟住呢個相機係睇到呢啲頻率嘅，咁所以會睇到你周圍嘅顏色，你嗰時嘅氣場咯。 我咁得意， 係啊係啊！ 呢排我睇劇，我見過呢一樣嘢喎。我睇嗰套美劇 Loki 咧，佢第一集就要影咗阿 Loki 佢個人嘅 aura 係點樣。 樣樣嘅咧？咁佢、又會有一張相咧，係見到佢個影像係分布咗唔同嘅顏色，就代表咗你個人嘅能量係點樣，係咪類似係咁嘅意思啊？ 完全就係咁樣啦。 哦，咁但係因為音頻治療其實係咪除咗音差之外有好多種，但係點解最後你又會揀咗？ 哦，因為除咗第二支，可能大家見得多係譬如重撥啊咁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重撥已經好多人玩，我唔想玩啦。係 啦，同埋好大嚿。 係好大嚿啦，又貴啦。都好多呢啲嘅考量，但主要系因为音差系需要多啲音乐嘅知识同埋音乐理，因为每支音差系唔同嘅音，咁所以我要知点配搭啊，有少少乐理嘅嘢度，咁我就啱我啲咁样。 哦，所以今日阿陈美佢拎咗一支嚟作为一个派台嘅宣传品啦，呢一个因为后面又有个数字啊等等，咁有冇得都介绍下呢一支系点样样？ 系咁，今日就送咗一支好细嘅音叉啦，咁就叫天使音叉，咁佢系天使音叉嘅三支其中一支，咁就系4096赫兹啦，咁有个净化空间同埋强化水晶嘅功能咁样咯， 系 啦，呢个频率就系咁样咯。 系， 咁就送俾大家喜爱自己。 可唔可以示范下嗰个声音会系点啊？因为啱噶啦，带埋嚟净化下我哋直播室个空间啦。好多邪恶嘅人士走入嚟嘅呢度。 做咩望住我啊？你 系啊，波成。 即系因为我估我哋即系譬如我咁样一个业余，啱啱攞到系啦，即系敲同你可能学过敲，其实都有分别噶嘛。 系，即系嗰个出嚟嘅声系唔同嘅。自己我试过咧，譬如心烦嗰时候敲咧，紧张就敲咧，我啲 friend 话哇唔好听嘅，跟住我静。落嚟即系深呼吸再敲就佢哋话哇唔同晒咯，所以有分别。但系大家听众唔使惊，系冇副作用嘅，系 啦， 唔会听完无端端癫咗。 系啦，同埋因为佢学过，所以我哋交俾佢敲。本身有提过我敲，不过谂下，如果揸紧车嘅人，如果我乱敲，费事吓亲人。 系啦，所以交俾专业嘅嚟。咁但系我想问听众，即系作为去听呢啲音差嘅治疗，即系有冇啲咩准备功夫要做咗先啊？即系个人要 cool down 咗先定系点样嘅？ 其实最好都系自己进入个放松少少嘅状态，即系黑埋眼，可能深呼吸。几下咁，因为如果你无端端真系好烦躁嘅时候听咧，其实系会抗拒啦，跟住再紧啲咯个人。 所以嗱，大家而家放松一下先，咁啊，又交由啊陈明喜为我哋示范下呢个音差啦。 可以黑埋眼，深呼吸。 哦，我有啲起雞皮嘅感覺添，呢一刻係咪正常㗎？係咪會㗎？係 啊，係啊，有個反應。 哦，好神奇， 我覺得。 大家唔好瞓著，都幫你隻眼蒙。係 啦，亦都唔好有啲 L 嚟電台。係啦，唔好放鬆住啊，繃緊啲啊，波成。 閉上眼睛，現實與夢境交易。你与我相识才未长，若是命中否定，还是要爱过，重遇似当初。 遇见再见，永不会及从前。 陈明喜，再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四名常委下昼到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大约半小时之后离开警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话，向国安处警员提交信件之后，被警告若果不提交资料，要承受法律后果。他话支联会常委已经有心理准备和安排。支联会有常委以个人名义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判定警方的信件无效，宣布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警方严厉谴责有团体再次公然表示不会遵从法定要求，拒绝提交资料。警方说已经收到个别团体提交的资料，亦都有团体要求延期提交。国安处早前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多个团体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不迟于今日提交资料。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向港岛区区议员发邀请函，通知他们星期五出席区议员宣誓仪式，仪式上午9点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信件提醒宣誓人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法定誓言，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即属拒绝宣誓。监誓人对不符相关法律规定的宣誓，应该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且不得重新安排宣誓。當局對宣誓人的衣飾亦都有指引，他們必須穿商務服裝，若果穿著不恰當服飾，或者會被視為違反真誠和莊重宣誓的要求，被拒進行宣誓。信件亦都提醒出席宣誓儀式的人不得攜帶雨傘、防毒面具和頭盔等的物品進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葵涌和宜合道一带的交通啦。和宜合道之前咧，咪有发现可燃物品的事故啊。和宜合道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嘅。之前咧就近住打砖平街嗰段就全线封闭。最新安排咧就去青山公路方向重开啦，去昌荣路方向咧暂时只有快线可以通车嘅。咁所以咧仍有多条巴士线要改道行驶噶。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陈明启啦。咁头先都轻轻介绍咗呢一个音叉，亦都系同你今次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啦，《星之静》咧都非常之有关系嘅。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听完之后嘅一啲东西，交俾你 key 可以估得啱定系唔啱。嗱，因为咧我。都有 research 咗少少，咁我知道即系佢都系好似你啱啱咁讲，关于一啲叫做即系音频啊嗰啲咁。咁因为音乐亦都系啊嘛，我想估嘅其实系当初你去做呢一首歌，即系学完呢一样嘢之后，其实你系好想睇下可唔可以呢啲嘅音频咧，系可以变成只歌里边嘅嗰个频率。而直情係好似大家聽嗰首歌就好似聽咗一個三四分鐘嘅好似一啲音差嘅一啲咁嘅聲，只不過可能中間過程費即可能佢有限制啦，係啦，或者個音比較高啦。如果你要前詞落去唱，又可能好難啦。即係我估係經歷過呢一啲嘢，所以最終嗰個曲上面可能未必係有，不過可能編曲上面有放啲心思。但我估有出現過呢個諗法嘅當初係啦，呢個係我估嘅。 OK， 係啦，佢可以再講埋一次個 key 係啦。咁啊，我估嗰樣嘢咧都係同首歌嘅一啲編排有關係，因為咧即係今次《星之靜》入面咧，我發現有好多位咧，陳明喜係唱一啲冇歌詞嘅音嘅，即係佢係哈哈哈咁樣唱一啲唔同嘅音出嚟。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唱歌嘅方式咧，其實係同一個都係音頻治療有啲關係，即係可能陳明喜平時佢有時帶壓力或者可能想釋放一啲能量嘅時候，就會用呢一種唱歌嘅方式令自己去放鬆翻個人啦，咁 所以就放喺歌裏邊。 係啦。 是 两位非常明智啊！ 两位都啱啊！ 哇，好难得啊， 好难得啊！ 等等先，唔系啱晒， 系啱晒， 系啊！ 开心得太早啦，我哋。 我正讲咧，其实系个过程系好模糊嘅，因为应该都冇乜人做过话将音叉录入去流行曲里边啦。咁点样可以将呢件事真系变咗个治疗咧？即系唔系怎讲咁咧？咁一开始系真系想个。即係點樣再多啲融合嘅，但係結果係因為個音叉同埋流行曲嘅 key 係真係唔同嘅，所以係好難融入啦。咁就 Cousin 揾到個方法係將佢呢啲叮叮聲就擺入去編曲上，咁樣去做一個夢境嘅感覺啦。咁就係一個氛圍咯。我哋結果唔係好執著話真係要成隻歌都係一個音叉咁樣，而係輔助咗創咗一個夢境咯。我哋嗰時係咁諗咯，係、 哦、 啦。咁亦都唔想太即有時治療啲嘢，你太大聲講，啲人反而抗拒。咁呢個唔係我想嘅嘢。咁希望係好細微咁擺入只歌裏邊咯。係啦，咁所以會間唔中聽到叮一下咁樣啦。 咁所以頭尾個設計就係好似即係開始一個夢啦，大家進入呢個狀態同埋完結咁嘅意思。 係啦，咁因為我都真係錄嘅時候咧，我係將成個安眠嘅音叉療程錄咗入只歌裏邊嘅，所以其實係喺裏邊，但係 Cousin 就調到你未必聽到曬所有嘢咁樣咯。 但其實佢已經隱藏咗喺呢個。 頻率照樣係喺度嘅咁樣。 咁你錄咗嗰個係咪就係即係可能揀咗一啲唔同嘅頻率，然後喺一段時間裏面就敲，跟住可能好似啱啱咁樣示範，會 hold 住個聲咁。 係啦係啦，咁就錄咗一堆關於安眠嘅唔同頻率啦，咁就擺入去，咁 Cousin 就去 tune 翻入去隻歌度咁咯。 係啊，即係成為一種樂器咯，其實根本就係。係 啦 係 啦，所以我今次第一次參與樂器嘅錄音啦，有少少似。係啦係啦，而家分成講嘅嗰個蝦咧，其實係特登設計嘅，就係想大家聽或者跟住唱嘅時候，有一種深呼吸嘅感覺，即係一。就放松咁样咯，可以。 哦，即系好似呼口气出嚟咁样嘅。 系啦，因为其实放松最容易方法就系深呼吸咯。咁所以就希望 kind of 少少带动大家做呢样嘢。咁但系至于系咪我平时自己屋企一紧张就咁样咧？ 应该 其实就 唔系，因为哈太多就好似唉声叹气啦，系嘛？ 因为做完运动喘气就会。 系啦， 系啦，就 系你哈得再衰啲啊，波成，真系啊！ 喂，错晒。 咁因为呢一首歌嘅曲先啦，即系你同阿卡山峰就一齐共同创作啦。咁嗰阵时系大概 trace back 翻，大概几耐之前开始就即系谂嗰个旋律去 design 啦，即系由有呢个概念去到即系开始作曲嘅时候。 系，其实我自己就差唔多一年冇出原创歌曲噶啦，即系之前都系翻唱啦。咁跟住就已经一早已经想向呢个新方向去做，但系都几难几大呢件事，就谂咗好耐。咁所以一早有呢个 concept， 但系曲就系、是。慢慢寫出嚟嘅，即係我滯留喺美國大概半年啦，2020嘅時候，嗰時開始寫啦，跟住到翻到嚟香港就第一次見 Cousin 就寫歌，就繼續寫埋落去。 更加設計呢樣嘢咁咯，係、 嗯、 啊，咁、哦、所以經過好耐幾個月嘅，可以話係。 即係有啲自己喺美國嗰邊已經寫咗一啲咁。係 啊 係 啊係啊，跟住、啊啊、譬如你會聽到中間嗰段係有一段激昂嘅，即係點解唔係成隻歌都好放鬆、好慢，等大家 relax 咧？因為我覺得既然已經失眠，其實去到中間係要有一個釋放咯。咁所以去到中間特登設計咗一個更激昂嘅部分，就好似一齊解脱一樣嘢啦，咁就再瞓覺咁樣 咯。咁、哦、喺美國作呢個曲嘅時候，嗰陣時你係咪已經都？已经嘅即系度过咗嗰个失眠啊，比较差啲嘅精神状态，已经系个人已经舒服咗好多。定系其实两个时期都有一啲 contribution 落个曲度噶、 嗯。其实嗰时咁啱系，我觉得失眠呢样嘢系反复嘅，即系嗰时就咁啱系冇咗啦，就几健康嘅舒服嘅。咁但系之后可能都试过无端有一两个礼拜又翻嚟咁样咯。我觉得系个过程咯，系、嗯、啊，即系好多人会好。逼自己要即刻好即刻冇，以后都唔好翻嚟，焦虑又好，失眠又好。但我觉得系要俾自己有个过程，慢慢去搣甩佢咁样。 系 系啊，所以嗰时大家唔使惊，嗰时录呢个就 系 好健康，好开心咁去 释放个能量，都系会好正面嘅。 因为我录音嘅时候系，我都挣扎咗好耐，点样可以唱得舒服咧、嗯？因为当流行曲咁唱，其实有情绪啦，但系大家听未必舒服嘅，你会听到我啲情绪，我啲辛苦。位我啲力咁样，咁、嗯、所以今次我到最尾揾到个方法就系当我做紧治疗咁样去录咯，即系我每一 take 就系一个治疗、 嗯， 就唔谂自己啦，就咁唱咁。 哦，咁变相今次嘅录音其实同平时录流行曲。都幾唔同嘅一個位置、嗯、就是、因為平時我哋去唱或者去聽一啲流行曲嘅時候，因為係好想將個情緒帶到俾聽眾噶嘛，要、咁、但係反而呢個相反地就係盡量唔好將一啲屬於自己嘅情緒帶入去隻歌入邊。 係啊係啊，咁、即係雖然今次個歌嘅即係原意都係有我自己嘅故事喺裏邊啦，但係我覺得係咯、我嗰個散發出嗰個能量就係想祝福同埋舒緩咯，就唔係話我幾慘瞓唔到覺咁樣咯。 係 啊，咁錄音。都幾得意，我哋我同 cousin 都冇溝通咁嘅，差唔多， 即係自己有自己錄，佢又喺隔離房嗰度。 好笑，佢咧 send 啲相俾我，咁誒，譬如一張係一個女仔喺森林度，一張就係啲科幻月亮，有個女仔喺度，一張就係唔知海咁樣啦。跟住佢就話你每一 take 就望住唔同嘅想像啦，咁樣。 咁似心理測驗嗰啲。 係啊，我話你做咩 cousin？ 跟住就係咁樣錄咯，跟住佢就剪嚟剪去咁樣咯。 咁但係你去睇住唔同嘅相嘅時候。得到嘅嘢翻嚟，系咪都有啲唔同噶？ 系啊系啊，唔同嘅境咯，唔同嘅系啦，心境咁样咯，系唔同嘅梦境。 但系咪其实嗰一刻望住嗰张相，个脑唔系好需要好理性思考，反而系我将自己投入咗去嗰个情景之后。就試唱啦， 係啊，是是我當自己企咗喺嗰個情景裏面唱會係點咁樣咯，即係其實望住一個草原唱出嚟個感覺又唔同，望住一個好有少少孤獨咁嘅月亮又唔同咁樣去唱咯，係、 哦、 啊，係幾得意嘅成件 事。有冇聽翻即係唔同相嘅時候錄出嚟嗰幾 take 自己聽到有啲咩唔同？ 咁、哦、我又冇啊。 定係佢已經即係我佢錄曬就擺曬度，佢就砌，所以就冇聽到分別。 係啊，我即係嗰一刻有聽嘅，有啲係聽得出係點講咧，好似。自己釋放緊多啲，有啲就真係好似好舒服，想同大家一齊瞓覺啦，唔同啲咯，係啊，係幾神奇嘅件事今次。 O K， 咁我除咗個曲同個編曲以外，都想講下，因為咧嗰、那個作詞嘅部分咧、嗯，其實我覺得對於呢隻歌都好重要，因為頭先都講到呢隻歌係其實係想俾大家去 clear 自己嘅 mind 啦，去放鬆啦。咁平時我哋可能冥想啊，或者去放鬆個人嘅時候，盡量就係、是。完全将諗緊嘅嘢清空晒㗎嘛。咁、但係变相你去唱歌嘅时候有歌词呢，有歌词就会有一啲意思喺度。咁、会唔会都纠结啊个歌词点样去寫先唔会影响到大家去做呢个放松嘅过程呢、 我就完全冇纠结，因为交咗俾林若 嚟。okay, 但係即係几得意，因为我冇俾任何框框佢嘅、我就係讲有 concept 就係要音频治疗啦，要讲安眠啦，但又要讲到失眠喎。 好多嘢喺里边， 好多面啊！ 咁但系好得意就系，我冇谂过佢俾翻嚟份词，佢会选择用静呢样嘢去出发，讲音频治疗咯，即系其实系个矛盾嚟噶嘛。咁但系就慢慢谂到，其实静唔系冇声音嘅意思，而系一个心境咯。而一啲声音系可以俾到静你，一啲系唔俾唔到你咁样。咁所以就咁样开始啦。咁亦都。好對，我諗佢都有睇我俾佢啲 note， 即係發現我都有講自己失眠啦，即係自己係覺得呢幾年冇咗自己嘅聲音嘅感覺啦，或者好容易冇咗。咁 反而冇咗定，就是、太嘈，就是、其實係聽到太多第二啲人嘅聲音，就冇咗自己咁樣。所以佢用靜去開始，亦都係音樂治療會講，即係冇咗靜，其實咩都做唔到，所以係第一步咁樣咯。所以係深刻好啱成件事，但我哋係好少溝通，即係可能幾個 WhatsApp 咁樣，係咯。所以係成件事今次同 Cousin 又好，同 Riley 又好，都係有一種。另外一個空間音頻溝通的感覺， 整個 project 都好靜啊， 有啲幾得意添嘅，即係譬如我寫歌嘅時候咧，我會自己亂唱啲字噶嘛，咁咧就我有唱喺 verse one 有唱宇宙呢兩個字，咁但我俾 Riley 嘅 demo 咧就係啦啦啦版啦，就冇曬字噶啦，跟住咧佢寫份詞翻嚟咧，個 verse one 係真係有宇宙呢兩個字喺裏邊喎，係啊， 係喎， 係啊。 宇宙悄悄嗰句， 系咁所以好神奇咯，即系觉得系有个 connect 咗个理念咁样，念啊又系， 有个念嘅传递啦， 到过去， 同埋因为可能因为你好清晰究竟呢一首歌想即系创造嗰个意境或者想表达嘅嘢，咁、大家 receive 到嘅时候，可能大家好知道究竟系要向住个咩方向， 系亦可能佢自己本身都有呢啲谂法，系咪咁啱都系我想讲嘅嘢。 系咯， 系咯，所以今次系好开心嘅成件事，系啊。 啱啱你有讲过话，即系同阿 Riley 去分享嘅时候，其中一样就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发现冇咗自己嘅声音，即系呢一样嘢其实系代表住，即系冇咗自己嘅咩声音咧，自己发现。 我系觉得系好多种嘅，即系如果讲大环境，即系可能疫情啦，咁已经咁乱啦，即系你自己少少嘅问题算得系咩咧？有时已经冇咗少少自己 identity 咁样，或者因为停咗工作啦，咁冇晒 show 啦，或者自己滞留咗喺美国啦，直情开始去拔草咁啦，即系我究竟系咪一个歌手啦？系啊，即系做咗农夫咁样有一排，咁有呢一种啦。咁另外就系讲紧可能长大之后你做嘢，你都即系好难有时表达到自己噶嘛，系咪？社会上跟住亦都有。譬如网络世界啦，即系咁多人嘅嘢讲咁多嘢评论嘅时候，其实你 post 张嘢又算得系咩咧？即系好多层啊，我觉得系啊。咁亦都会头先分享个失眠，会听到好多声音啦。其实全部都系第二啲人嘅批评咯，或者我自己批评自己，但系就听唔到自己想点咁。咁所以即系冇出嗰一排沉淀过自己究竟想点，都好珍贵咯。即系揾翻一个正咁样咯。 系 啊，系啊， 因为亦都有一段时间冇即系自己嘅即系作品噶嘛，即系等一段时间，咁即系中间嗰段时间系咪都原因系要思索究竟嚟紧自己嘅音乐上面应该取一个咩取态或者点，所以就一路 hold 住咗未有新作品 咧？系啊，都有呢个元素噶，咁亦都因为疫情啦都有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会作为歌手会挣扎，你系要做一啲所谓好大流行嘅嘢啊 ，which is 都好好嘅，咁即系我都会想啦，但系。我都有啲自己只得我做到嘅嘢，或者咁可能就係音差，咁我究竟有冇呢个勇气去做呢？咁即係都挣扎咗好耐囉。咁但我又慢慢觉得即係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嘅 path， 自己要做嘅嘢，咁其实做返呢样嘢先至係最真正嘅自己，最开心咁囉。咁就鼓起勇气去开始呢个音频治疗单曲嘅路咁样囉。 系、 okay. 即虽然未遇上呢个即係音差之前，其实都仲係喺音乐上面都有啲迷茫，就係、是、究竟我自己係即有咩可以 represent 到我咁？ 系啊系啊，都会啊，或者系即系如果我有呢个能力作歌，我俾到啲咩人咧，先至系真系大家想听咧？咁其实透过分享自己失眠咧，都发现身边好多人都有，同埋系差唔多嘅原因失眠，即系都系啲焦虑啊咁样。 系， 咁我就觉得哦。即系咁啱，我接触到有呢个需要，咁不如我向呢个需要去写歌啦，咁样。 系咯，再加上你对自己嘅要求过往都高啦，呢个处女座咁样就 直头系钻牛角尖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即系因为对自己做音乐嗰个要求相对高嘅时候，就会将所有嘢都会推至啊，尽量完美啲啦。 咁呢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啱啱讲嘅即系曲啊词等等嗰、那个。那個意境、那個氛圍好重要。咁其實去到即係個成品出咗嚟，那個編都編埋嘅時候，你自己有冇都發現呢首歌裏面有一啲，再有一啲 detail， 可能我哋頭先冇講到嘅，你都覺得值得俾聽眾即係知道下。哦，其實呢個都仲有一啲心思放咗喺裏邊嘅喎。咁 其實有一 part 就係嗰、那個節奏啦，即係其實係慢歌嚟嘅，咁但係都特登加咗一啲鼓咁樣啦。咁點解咧？其實就係盡量，因為節奏都係音頻治療嘅。嘅一部分啦，咁其實有啲節奏咧係自然會令我哋唔舒服噶， 有啲節奏係會自然帶動我哋興奮啦，即係譬如 clubbing 嗰啲，唔知係特登嘅。 你最熟啦， 我最中意嗰啲啦。 係啦，就係波士好熟呢啲啦。咁所以今次就特登將樂鼓其實係有少少心跳嘅感覺，一個好慢、好放鬆嘅心跳感覺。係啦，直至到中間我頭先話激昂啲，等大家好似有個舒緩釋法嘅位。快啲之後，其實其他都係一個係啦心跳嘅感覺嘅嘅節奏咯。 咁呢個又好有科學根據喎，即係等於咧啲人話BB 仔咧，如果你聽到好似即係以前喺媽媽個肚入邊嗰啲心跳聲咧，個人就好有安全感噶啦嘛。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又好啱數，但係咁你喺度嗰個鼓嘅時候係點樣去？即係你都知道心跳有快有慢啦、你揀一個快嘅心跳定慢嘅心跳都好緊要噶。 太慢就窒息咁樣。都係我哋正常最放鬆嗰一下咯。係啊係啊，大概即係揾個數學根據去大概 match。咁當然即係做音樂又唔可以咁死板，即係係咯，都盡量啫，即係有個 idea 喺度啫咁樣咯。係啊，咁另外就係、MV 啦。咁但係就其實係一個好，我哋去咗西貢拍啦，咁係外景。咁但係我哋就用 infrared。佢將所有顏色反咗，變咗白色曬咁樣，好似雪景咁。咁、個感覺就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見到嘅西貢啊，或者啲公園都好咧，其實我哋靜嘅話都可以變咗一個夢境咁樣咯。咁、有咁樣嘅意思喺度。 咁可以配合埋即係直播嗰個意境，等大家即係經歷咗呢首歌嘅時間，就有一種可以放鬆嘅一個狀態咁咯。 係啦，希望係咁啦。咁我亦都希望嚟緊啲歌都係向呢個方向咯。係啦，繼續有啲音頻治療啦，或者講到一啲安眠嘅嘢咁樣。 系会唔会都会继续将呢个音差元素放落去？即系已经谂咗啊，定话都会再 explore 下，仲有啲咩声音可以放落去咁样？ 我 explore 紧嘅，因为我唔想只歌一嚟就叮其他店咁样。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我会 keep 音差呢样嘢啦，因为始终呢个系我嘅专长，即系音乐治疗嚟讲。咁但我 explore 紧下一只歌，譬如系咪用多啲人声咧？即系呢个都系我哋每个人都有嘅音乐治疗嘅道具嚟噶嘛？我哋可以自己震自己，其实用把声系啦，咁就。explore 緊咯，而家 OK 係啊， 所以聽住呢一首《星之靜》啦，同埋我都會期待下一次可能佢上到嚟就話，我學咗新樂器了咁樣， 係有禮物， 或者純粹用人聲都已經治療到你啦咁樣， 係啦，希望大家聽住呢一首歌都可以好舒服咁樣度過呢幾分鐘嘅時間咁樣。今日再多謝陳明希同我哋介紹呢首歌 ，Thank you，Thank you。 说话，文博声言已似风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而话放轻心已静了，喧哗世情可以没有性，和情人闹翻。用你呼吸声，伴奏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 今日骚动嘅乐趣，下一首作品有陈明喜嘅《声之静》，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